我明白什么了我 啊？不是，我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不想跳，我假装跳， 嘿， 我用跳楼吓唬吓唬他， 威胁威胁未婚妻， 嘿，就这主意， 瞧你那德行， 我们两家楼对楼床对床、我这一跳楼 是 他还不乖乖过来求我呀？ 啊、就这么个目的。 哎、他就是不求我也没关系呀。 怎么呢？ 楼底下人来人往的， 是 谁说一句话， 嗯、 我就就坡下了，对不对？ 你瞧瞧， 就这么办， 想得好。 哎，我吹吹风， 是 刮刮脸，换上大皮靴，穿上迷彩服，脑袋勒黑缎带。 哦，这什么模样？这是、 我未婚妻最喜欢电影里兰博的形象。 兰博，敢死队。 我把他的信，都放在口袋里。 哎呦， 我把他还回的伞 怎么样？ 我带着。 带把伞干嘛？ 让他看看。 看什么呀？ 他不要了 啊， 我带着呢。 哦， 我殉情 跟他决裂。 哼 啊！ 我又带上300块钱。 哎，我说你跳楼带钱干什么呢？ 他一会儿一求我，我们俩当时就肯德基了。 哎呦呦呦呦！脑子都用到这儿了， 本来就没想死嘛，对不对？上个阳台。 是。怎么着？ 对面我未婚妻他这么窗户没开啊？ 哦，注视对面那窗户。 楼下 啊，楼下怎么样？看看上座率，啊。 我站在这阳台， 哦， 听到掌声响起来。 你看， 我心中无限感慨。 行行行行，我您感慨什么呀？ 我看楼下眼晕呐。 啊，谁不眼晕？ 我站这半个多钟头。 是， 对面没动静。 哦， 楼下也人。跟缺心眼似，没人理我。 那能，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你干什么呀？ 啊， 你不跳楼吗？ 对呀、 跳楼要有个跳楼的姿势，要个有个样啊。 我什么样啊？ 什么样？脑袋朝下，腿朝上，要不然在阳台上骑着跳楼，坠下去了。 哦哦哦。 要不然噔噔噔噔噔退几步往上一窜，跳下去了，这不都是方法吗？ 哦， 啊。 还是老同志， 怎么了？ 跳楼都那么有经验？ 去，这不叫经验。 我一看底下还真热闹啊！ 怎么样？ 有的人喝给消防队打电话， 哦， 有的给电视台打电话。 你看看， 有俩老太太风风火火把警察找来了， 这就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说你们着什么急？ 嗯， 我得告诉大伙儿，我跳楼 干什么？ 美玲，阿里斯顿。起哄啊，是怎么着？ 你这不是 冰箱啊？ 做广告吗？ 我叫我未婚妻呢。 他叫什么呀？ 韩美玲。 叫什么？ 韩美玲。 这名字听着起鸡皮疙瘩。 美玲， 哎呦， 我要离你而去。 甩文的， 对面没动静啊。 是， 这美玲怎么不出来呀、我这么一嚷， 怎么样？ 底下人纳闷了。 哦， 哎， 嗯。 这人大概有病吧？ 就是， 我心说，我有什么病 啊？ 我要见上帝！ 又来了！ 哎呦， 嗯， 这位要跳楼， 嗯， 别跳， 别跳、 别跳！ 对啊， 我们上去救你。 好， 我心说， 怎么样？ 别上来 啊！ 别上来！ 不让人上来。 美玲还没出来，你上来早了。 哦，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哎， 啊， 我也看出来了啊， 是 有人救我，想捞点什么。 哎，这叫什么话呀、 有人就想捞点什么。我们楼下这木器店 啊， 经理搬出4个大床垫子来 干什么呀？ 干什么 啊？ 我懂，让我跳床垫子上，对不对？ 死不了。 让我往床垫上一跳， 是 嘚儿，他这照张相，明天报纸上一登，本厂床垫质量最优，不怕重压，不怕跳楼，我给做个好广告 啊。心眼都用在这上了， 他给我多少跳楼自杀费 啊？行，还自杀费， 这也算特技表演，对不对呀？ 这叫特技呀、 有俩小伙子 啊， 也不同意他这种做法呀。 哦， 经理， 嗯、 您把垫子抬回去吧。 抬回去，嗯， 您这法子不行， 就是嘛。 那主想死 啊， 能往垫子上跳吗？ 对呀、 就算他想往垫子上跳， 怎么样？ 他也跳不了那么准呢、 他跳不了， 有我们哥俩在这儿、没问题。 是 他一跳掉下来，当时跑上去就给他接住了。 你看看啊， 看什么呀？ 你看人这精神， 当时我就乐了， 想接你。 接我呀、哥们儿 怎么样？ 不可能，